我咱哥们也得冷静冷静，我也不怕你笑话，爹得往上钻几钻几，老那么守着有什么出息？哎，你替我谋划谋划，我打算高升一步，你看行不行？ 对呀， 雨婷啊，这才叫大丈夫，大丈夫不能图眼前的安乐，应当大有作为，站得高看得远。你不跟我说，我也想跟你说。哎，那行，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不过我是个粗人，我这个道眼不那么多，你看我怎么才能高升一步？雨婷，咱俩谈这话可不能叫大帅赵尔逊知道，要叫他知道了，横生枝节多有不便，哪能叫他知道呢？这咱哥俩说，出你的口入我的耳，要严守秘密。哎，这我就放心了。雨婷，你跟那些人截然不同，你是一个人靠枪杆子打到今天，人家那帮人盘根错节，上上下下全有关系，起码有师生的关系，裙带的关系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你要想在北京插进一脚，要想受到袁大总统的重视，谈何容易？是是啊是啊，现在我也看出来了，我要不巴结袁的头，恐怕我这官也升不了。你看是这么个理儿？当然当然，但是要巴结袁大总统，你我咱都办不到。袁大总统当前是中国头号人物，那门槛也太高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你能不能替我出个主意？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。 见外了，你我弟兄过命的交情，谈不到那谢字儿的。容我想想啊，这个，这人不行，这个也不行。 哎，袁金凯突然眼睛一亮，雨婷啊，该找你升官呐。我要举荐出来一个人，只要他到北京上下活动，我管保你升大官发大财，是吗？谁呀？于雪斋，老于头，你听说这个人没有？ 哎呀，我往常跟文人很少打交道，我不瞒你说啊，我老管你们念书的人嘛叫字匠，你们是写字的字匠。哎，玉雪斋没听说过。哎呀，这么大个人物你怎么还没听说过呢？想当年徐世昌做过东三省总督，这你知道吗？ 那当然知道了，那是我的上眼皮。 于雪斋就是徐世昌徐老的人，后来徐世昌不愿意在奉天待了，回了北京了，而老于头呢就没走，就留到咱们奉天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他看着奉天这儿不错呀，开了两处买卖，置了两处房子，另外又在这儿娶了个妾。哎呀，这个妾的名字叫小关东，长得美，比老头差着30来岁呢。就这么的，他贪恋这些事儿， 就在咱们奉天定居了。我说雨婷啊，你可别小瞧这种人呐，能量非常大呀。跟徐世昌多年，净跟上层人物打交道了。听说他的亲朋故旧，不是巡抚就是总督。他给出面，指定能行。 太好了，我不认得。 你不认得，我认得。不过雨婷，这年月要想办这么大的事情，没那个是不行。 你说的是钱 啊？ 嗨，咱老张就是有钱。您说吧， 求他给办事儿得多少钱？ 那你说呢？ 你开个价我听听。 我300，先走动走动人情，我先出1000两。嗯，行行，这数目够大的了。 雨婷啊，你别着急，你把银子或者是银票给我送来，我先给你通融一下，如果有门了，我领你再拿点礼物去拜访他，然后再把这话跟他说了。你呢，再破费点钱准备厚礼，他好替你通融此事。 哎，你放心吧，银子我早准备好了，一会儿我就把钱给你送来。 书说简短，2天之后，袁金凯找张作霖。 于听啊，前通神路，哈哈哈哈， 老于头见着这1000两，乐得胡子都撅起多高了。今天请咱哥俩吃饭。 是啊，走吧。 他们坐着马车，带着护兵拜望于学斋，当然了，又送了不少的礼物。这老头在院等着呢， 都是文人呐，说话满嘴都是文词儿。 见着张作霖一抱拳，哎呀，张统领，在我困境之中能慨然帮忙，我真是感恩不尽啊。 哎呀，哪里哪里，老先生，我张某是个粗人，没念过书，您可千万多担待啊。 没说的没说的，快人快语，我喜欢这样人。让着精致的客室，张作霖一瞅，有个非常漂亮的小太太，这就是于雪斋娶的那个媳妇儿，叫小关东，浑身上下穿绸果缎。张作霖提鼻子一闻，可真香啊，拿香水都呕透了都。哎呀，这个小关东会来事儿，也能说，在这帮着于雪斋招待客人。等把礼物收下之后，该谈正事儿了，于雪斋冲着他这个小妾一摆手，让他退出去。屋里就剩他们仨人。张作霖一抱拳， 老先生，咱开门见山吧。我想金凯把话已经跟您说了，我打算高升一步，求您老人家给运动运动，不知道老先生肯赏脸否？ 哈哈哈哈，雨婷啊，我就喜欢你这种人，不兜圈子，真就是单刀直入，开门见山，有啥说啥，快人快语。 好好， 这件事情老朽愿意帮忙就是。 哎呦，多谢老先生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我老张是最讲义气的人，绝不能忘恩负义。 那是当然了，我一看我就知道您是个热心肠的人。 不过呢， 话又说回来了，你我三人背着赵大帅不知道干这种事儿，总觉着良心上 有点下不去吧。张作霖脸一红，这个老先生你放心，赵大帅对我恩重如山，不管何时何地我忘不了他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那老头现在他糊涂了，他北都找不着了，我问他什么也问不出来，只好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路了。那么此事真要办成，我也忘不了赵大帅，我得加倍报答人家也就是了。好好，有道是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，这才叫君子人所为呀。那么我最近就上北京，于婷啊，你准备什么礼物？我呀，我早派人了到吉林，够了两盒上好的人参呐。这人参你看这礼物不薄吧？嗯，关东三件宝，人参是头一宝，分量多大？都超过一斤，一颗超过一斤，对，两颗就二斤挂零。据说呀，就是采参的人百年也遇不上这好参呢、啊。那棒槌都活了，带鼻子带眼睛带胡子的。他这一说呀，袁金凯也乐了，于雪斋也乐了。好好好，礼物不算薄了，这就足矣了。像给大总统送礼一般的，能打得动人家吗？哎，再者说还得走门子呢，我找谁去呢？我这。对了，不然的话我到北京先找陆军总长王世贞。哎呀不行，听说王世贞身体不好，请了长假了，由次长代理他。这哎，要不我找司法总长梁启超，我们俩不错。哎呀不行，梁启超那人太死板，过于方正，像这种事儿他不见得能帮忙。这我找这个谁呢？其实啊，这于雪斋这叫卖关子，他根本不认识梁启超，也不认识王世贞，故意的在张作霖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。张作霖不懂，袁金凯明白，知道老头在这演戏呢，当然不便揭穿了。最后老头背手转了几圈，哎，想起来了，我去找一个人叫殷昌啊。于婷你听说过没？殷昌是满族人呢、啊、受到袁大总统的青睐，此人现在官拜四从五官长，是上将军之职啊。他在大总统面前肯定能说上话去。另外我跟此人关系不错，当年在关内我给他做过私人的幕僚，甚是合得来，我就找他去。其实这个于雪斋说的是真的，张作霖再三称谢，吃罢了晚饭分手了。没过两天，于雪斋要起身了，张作霖把胸脯一拍，老先生，您不在家阶段，你们家的所有开销我包下来了，这是3000两银子的银票，哎，您带着做路费，不够拍电报，我随时供给。好好好好好，慷慨慷慨。张作霖在这方面舍得花钱，再者一说那钱又不是他的，哎，全是刮捡地皮压沙求油那么得来的，所以他花钱就好像扔土面子似的，往往这一招非常灵啊。 不管什么人都能打动他的心。安下张作霖、袁金凯听信不说，单说于雪斋，登上火车到北京。到了北京之后，先到前门外有一座通天福客栈。这个通天福客栈在北京首屈一指，头一家，就好像啊后来时髦的什么北京饭店呢，就像那个意思似的。凡是外省来的达官贵人、钱庄的大老板、外国留学回来的什么博士硕士有身份的人都住到这儿。于雪斋不能掉价呀，包了房间住到这儿。当天晚上好好的休息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早起来吃罢了精致的早点，他没出门，然后又抽足了大烟，过足了鸦片烟瘾，闭着眼睛他琢磨了一会儿，心说这个张作霖虽然是个土匪出身，但这人很讲义气，我挺喜欢他的性格。他手下有5000多人，这家可够硬的，胆儿大，敢拼，敢说敢做。像这种人迟早有一天还背不住独霸关东呢。我真要给他办成这个事儿，他不能忘我，早晚我还能受他的提拔呢。因此这个事儿我一定要认真给他办，但能办成一定要办成。哎呀，他又一算计，离开北京5年了，这5年的变化也太大了，皇上没了，现在变成共和国家了，人事关系也大更动。我先别着急，我先摸摸底，摸清了我再下诏令。他盘算完了，到下午他也没坐车子，溜溜达达就到了前门、东西单各地方溜了一圈，想看看这个世上有什么变化没有。好嘛，这个世上是光怪陆离，五花八门呢。首先在天安门一带，他发现过队伍，老百姓都躲开了，头前有银马，银马马队过去之后，再往后瞅，8台绿泥的大轿，轿帘撩着呢，里边坐的那个老头顶戴花翎，朝服补褂，那执事人等打着什么官衔牌、官衔灯、龙虎棍、削金伞、皮锤、皮槊、大刀、雁翎刀，俨然跟清政府那时候没有区别。他也没看清坐轿子的是谁，铜锣开道，威风凛凛过去了。他就问路边的人，哎，老弟借问一声，方才那是谁？哎呦，那是庆王爷奕匡啊。哦，他就是庆王爷，这是上哪儿去了？进宫啊，给皇上太后去问安呢。哦，皇上太后还存在？嘿，外地人吧，听我慢慢道来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